江边， 江边 声歌响， 浪滩 出了歌，声 了歌， 明到我们的街坊， 明到我们的街坊， 一呀一族 哟。

间，轻轻地摇，年轻的水里头枕着波涛，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。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，水兵远航多么辛劳，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，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。轻轻地摇，水兵远航多么辛劳，待到朝霞映红了海面，看我们的战舰又要起。 港之夜，八只眼演唱组。老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，是因为他们无论在什么时代，总是能触动人们的心弦，勾起大家对往日的追忆。这里就是经典走四方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下面是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《送别》。 能战胜，送君